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这样一位偶像，他以一股旋风之势席卷了全亚洲。您猜猜他是谁呢？其实他就是被称作小旋风的林志颖。林志颖凭借着阳光帅气的外表，在出道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的关注。短短一年的时间，林志颖就已经红遍了东南亚地区。张曼玉甚至用惊为天人来形容他。香港著名词人黄沾称他是最像贾宝玉的艺人。那么林志颖当初是如何进入演艺圈的呢？在他演艺道路之上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故事呢？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一同来回忆一下小旋风林志颖的艺术人生。首先送上林志颖的成名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来听吧。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 故事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爱 听过了林志颖带来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出道前的林志颖。林志颖的家中有姐妹兄弟一共五个人，他排行老二。或许家中孩子比较多的缘故，打小林志颖就特别喜欢热闹，也喜欢笑。不过小时候的林志颖有点婴儿肥，圆圆的脸蛋让每个幼儿园的老师都忍不住要去捏一下。不过小时候的林志颖为了给弟弟妹妹做表率也很懂事，有的时候林志颖明明很想出去跟小朋友们玩，但是爸爸却说小孩子该玩的时候就玩得痛快，但是该学习的时候也不能有一点马虎，你怎么做弟弟妹妹都可看着呢。听了爸爸这样说，林志颖哪怕是多想出去玩也会等到做完功课才会出门。后来林志颖考入了华冈艺校，也正是这所学校当中林志颖被人发现了，从而走进了娱乐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儿先卖一个关子吧，来听首好听的歌曲，林志颖带来的《牵挂你的我》。歌曲之后我们接着聊。 大风它吹进了我想要安静的地方，白浪偷偷地翻越了我心中珍藏的过往。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林志颖带来的歌曲《牵挂你的我》。在之前的时间当中，我们提到了林志颖是在华冈艺校的时候走进演艺圈的。至于林志颖是如何踏足娱乐圈的，目前网络上流传着好几个版本。一种是说林志颖因为连拍了三支广告而被星探推荐到了唱片公司，再一种是林志颖在学校演舞台剧最后五分钟出场被飞碟公司的星探发现，还有一种是说林志颖在拍一个广告的片场打工被挖掘。不过不管哪种说法，最终都是让林志颖在1992年成为了华语世界的小旋风。林志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录音室的时候心情是相当的紧张，在录音的时候甚至不由自主地出现了抖音，重复录制了好几遍才录好。 说过了林志颖出道和第一次进录音室的故事之后呢，再来听一首林志颖的杰作吧，17岁的雨季，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正是为林志颖量身定做的啊，因为他出道的时候恰好就是17岁，来听吧。 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地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跟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一同来聊一聊小旋风林志颖。提到这位很多少女心目当中的偶像明星，大家一定都非常的不陌生，对吧？不过在他刚刚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样的大红大紫，心中还抱着只要不赔钱别对不起公司的想法就行了。可是后来他才意识到了自己真的出名了，因为他只要一出场就会出现很多歌迷狂呼乱喊他的名字，这让林志颖特开心，同时也增加了林志颖在娱乐圈当中发展的信心。下面呢，我们就来重温林志颖带来的这首《今年夏天》。耳边的正是林志颖带来的今年夏天。林志颖出道仅仅一年时间，就站在了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众所周知，能够站在香港红磡是很多歌手心中的一个愿望和梦想，而出道仅仅一年的林志颖就做到了。虽然这场演唱会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林志颖却对那一场演唱会当中的情景格外的记忆深刻，尤其是那身用珠子串起来的衣服，据说当时他穿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碰掉了一颗。等一件衣服穿上之后，林志颖居然出了一身的透汗。对于那场演唱会，除了这件衣服之外，庆功会上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林志颖格外的兴奋，究竟是什么呢？还是来先听一首林志颖的歌曲《与众不同》，歌曲过后再接着聊。 没有人能像你一样不在意，就算被人冷落，每一张你不在焦点的相片。 种独特。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林俊带来的歌曲《与众不同》。在庆功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令他格外兴奋呢？其实啊，就是为了鼓励林志颖，他的经纪公司很有心地送了他一个礼物。大家都知道林志颖很喜欢车，当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跑车，于是公司特地送了他一辆他梦寐已久的跑车。那么林志颖和车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他在娱乐圈当中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趣事呢？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程要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林志颖早期的歌曲《野菊花》，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走过一地黄泥巴，地上一朵野菊花，枝头花朵正开放，旁边又在添新芽，前面一排竹篱笆，农舍茅屋一人家，再来又种花。大雨大雨一直下，地上有个大水花，听听雨里轻摇曳，菊花变成水中花。野菊花呀野菊花，这里可是你家，菊花轻轻摇摇头，这里不是我的家。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跟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要来一起聊一聊小旋风林志颖。林志颖20多岁时迎来了演艺事业的最高峰，然后这一年他却坦然地入伍服了兵役。2年之后，青春偶像风潮已过，林志颖穿上西服，抹上了发蜡，扮起了都市熟男。然而这个颠覆性的新形象却没有引来太多的喝彩，林志颖一连出版了几张同样风格的专辑，却是反响平平。在大家的心中，林志颖似乎还是以前那个阳光帅气的男孩，复出不是很成功的林志颖干脆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全部放在了自己的赛车事业上。其实早在他上学的时候就对车非常着迷了，也有一段和车子之间的故事，先来重温一下林志颖演唱的歌曲《梦在前方》，一会儿再说。听过了林志颖带来的《梦在前方》之后，接着来说一说他的故事。喜欢车子的林志颖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想要当一名车手的梦想，虽然家境还算是富裕，但是林志颖并不想给家中增添负担。 于是就叫上了自己学校中志同道合的好友一块儿去打工。几个暑期下来，他终于筹集了10000多块台币，到二手市场买了一辆二手的摩托车，这也是林志颖的第一辆车了。不过林志颖爱玩赛车，他的父亲起初是很不同意的，毕竟这项运动太危险，常常受伤。但是林志颖没有妥协，送上这首林志颖带来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吧。歌曲之后我们接着聊。 天空下着雨，我从背后望着你，就这样走出我的生命。曾经的承诺只像雨里的彩虹，我受伤的心真的好痛。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如何才能找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林志颖的代表作《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林志颖正式参加了赛车比赛之后，可是得了很多奖项，更是在25岁时成立了自己的车队，26岁在珠海拿到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赛车冠军。不仅如此，林志颖还是我国台湾第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呢，也是华人演艺圈当中唯一的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不过曾经的林志颖也经历过自己的低潮期，那是在他退伍后的一段时光。当时他积极地证明自己从男孩已经变成了男人，刻意地着装成熟地唱着男人是很好骗的。但是林志颖的演艺事业却进入了长达2年半的低潮期。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他的赛车事业也很不顺利。1998年林志颖赛车出车祸撞到了墙上，右脚掌断了3根骨头，打了3纵1横4根钢钉固定，伤愈复出车坛的林志颖获得了一个飞升，1年内4次刷新我国台湾地区龙潭 Supercar 最快单圈纪录，创下了我国台湾地区的超级跑车赛年度冠军4连胜的纪录，在我国雷诺方程式国际锦标赛中标下了3座冠军奖杯。说过了林志颖的故事之后呢，再送上一首林志颖在转型期演唱的代表作《男人是很好骗的》。 你 的发梢也引导着好陌生的香，你多了一把没见过的伞，看着远方有时微笑有时轻叹，你好像很多话开始不对我讲，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疏远成这样，连一个拥抱都变得好难，是我多心还是有人已经变心，你避开我眼睛沉默不语，我没追问安然送你离去，男人是很好骗的，为何你连说个谎都不肯，不让我继续天真，我准备相信你了，为何你却不否认，你这样沉默真的太残忍，男人是很好骗的，为何你连说个谎都不肯，宁愿我哭也无声，就说我错怪你了，就说你还是我的，你说我尽力都配合， 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小旋风林志颖。其实在林志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这样评价过他，说林志颖是一个外表孩子气内心很理智的人。据说林志颖在当时入伍前，他的哥哥刚刚入伍，两个人的入伍日期非常接近，根据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林志颖可以推后入伍， 而经纪人夏哥也给他安排了读书学习来延迟服役，但是林志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踏入了军营。当兵期间，他因为盛名被军官恶意辱骂，在义工队表演被阿兵哥和倒彩，但他鼓起勇气走下台与他们握手，扭转不友善的人对他的观感。那么林志颖在部队当中又发生了哪些小故事呢？还是来听首歌吧，驾照看一下林志颖的演唱，稍后接着聊。 最怕要死不活，心就该冲动，快用电击复活。有人说爱是付出，爱是占有，爱是想象的经过，你想转移都想自由，白天黑夜分开过，心里啰嗦把你带空，九零后的才不可诱惑，谁有了就想要更多。钻石和承诺，你要挚爱又养了头，辛苦不劳而获，因为相爱所以了解，因为了解而分手，请你出示驾照证明没喝酒。也想脱手，你想要放纵，心别让他看破。有人说爱是付出，爱是占有，爱是想象的经过，你想转移都想自由，白天黑夜分开过，心里啰嗦把你带空，九零后的才不可诱惑，谁有了就想要更多。爱是恐怖，爱是跑车，爱是钻石和挚爱又仰了头，辛苦不劳而获，因为相爱所以了解，因为了解而分手，请你出示驾照证明没喝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林志颖带来的歌曲《驾照看一下》。在中心训练营的一段时间，林志颖和连长打赌，只要训练项目全满分过的话，晚上请他吃火锅。结果林志颖真的拿到了300分，长官也真的请了客。后来林志颖被编成了射击助教，教其他人打靶。部队有规定，成绩优异的人有机会放荣誉假。林志颖射击、跳箱、投弹、匍匐等等各项成绩几乎都是满百，竟然得到了4次荣誉奖。每次提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林志颖脸上就会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毕竟这也是凭借他的真才实学赢来的。送上这首林志颖带来的非常独特的歌曲《芹菜》，听一听吧，轻松一下。 阳光从清晨窗外洒进来，我从荡到谷底的梦中醒过来，冰箱只剩一颗芹菜没早餐，我不太习惯没有你在。爱能不能永远一半一半，所以我学着释怀。当我开着冰箱看着青菜发呆，心情还是有一点无奈。 哦，算了吧，忘了吧，留个吧，微笑吧， 爱一个像青菜， 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滋味却不算坏。 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里，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激。哦，算了吧，忘了吧，留个吧，微笑吧， 爱一个像青菜， 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还要健康自然，勇气像海绵，洗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 冰箱只剩一颗青菜，没早餐，我不太习惯没有你在。爱能不能永远一半一半，所以我学着释怀。当我开着冰箱看着青菜发呆，心情还是有一点色色甜甜酸酸滋味却不算坏，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底，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激。 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 爱一个像青菜， 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酸酸的， 要健康自然，勇气像海面吸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因为曾经相爱。 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曲正是林志颖带来的《芹菜》。在1999年，林志颖无心插柳柳成荫，一部电视剧《绝代双骄》使他重回了台湾地区身价最高的艺人。除了歌手、演员、车手，林志颖还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旗下有十余项投资产业。曾有媒体爆出过林志颖过年时给助理发红包就给了200万台币，被称为是林董。他创办的科技公司在台湾地区名气很响，主营软件开发、监控系统、多媒体等。狗仔队常用的那套设备就是他的公司研发生产。苏有朋就曾经拿他开玩笑说，你的公司可真是助纣为虐啊。最让林志颖骄傲的是，他的公司还为部队和银行开发制作了软件系统，而这个专利是由他的公司垄断运营的。好了，说过了这么多才多艺的林志颖的这么多的趣事之后，我们今天的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林志颖的这首歌曲《快乐至上》，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本期的调度妥妥，制作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午夜的星辰开始了我的旅程，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想到哪儿就去哪，感觉乱有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天再高我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爱多大声，有情人才懂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经过的城